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质地有声制作。 第1046集，谈判。此时整个铺子的裁缝和掌柜的都在围着林业火记单子，就一个账房先生在一旁拨算盘。苏良在柜台前见这账房先生有些年纪了，就问 先生：本地人？ 哎，是的。 这苏州府有好的镖局吗？我想保堂镖，有没有推荐的？ 老头听闻此言叹了口气： 哎，本来四海镖局是挺好的，不过孔四海不久前死了。 哦， 公子啊，你真想脱镖的话，等过阵子吧，或者索性到别处去保。最近苏州府的镖局乱着呢，谁都没心思做买卖了。 四海镖局一家死了当家人而已，其他的镖局也不做生意了。 这苏州府啊，江湖门派众多，武人多，镖局自然也多，小的不算，光上点规模的镖局苏州府就有16家。 那还真是不少。 这些镖局大分成两派，南派和北派。四海镖局是南派的，本来两家势均力敌，因为抢生意灵气会有些摩擦，可这回孔四海一死，两方势力立刻不同了，南派的人都说是北派的人在搞鬼。另外两方都有靠山，南派的靠山是二岩宫，北派的靠山是石虎堂。最近传言二岩宫死了人，孔四海又死了，因此大家都怀疑北派和石虎堂。可谁料想昨个石虎堂三当家元蜡又死在裘天新开张的楼里了，石虎堂都怀疑是二岩宫干的。孔四海和严兴明是八兄弟，满石虎也是最重兄弟义气，现在是剑拔弩张啊。 哦，这样啊。 你们外乡人不清楚，就昨天一天，南派和北派之间就发生了3-5次的小冲突，据说还打死了人。我们这铺子附近就有几家北派的镖局，这几天我们都不敢出门，就怕万一又打起来殃及池鱼。 衙门不管吗？就任凭江湖人死斗？ 衙门？那些可是江湖门派，这没几千正规的兵马，哪儿镇得住那么大的门派呀。 苏良正跟账房先生闲聊，就见身边红色的身影一晃，林业火跑过来了，看样子是已经下好单了，一拍邹良的肩膀： 哑巴，吃饭去吗？我饿了。 苏良点了点头，跟他一起出门。林业火向来都是活蹦乱跳的，甩着袖子在街上走着，左看看右看看。苏良见他朝着北面走，就想拽着他，不如吃了饭回武庄，赵普展昭他们都查案呢，就他俩闲着。只是还没等邹良拽住林业火，火凤一眼瞅见了一家挺大的酒楼，回手一抓邹良的袖子： 嗯，那家。 邹良还没来得及答应，已经被林业火拽进了酒楼。林业火都没瞧楼下有什么人，大概是饿了，他三窜两蹦直接上了二楼，见正当间有张空桌子，拉着邹良一屁股坐下： 伙计，点菜。 邹良坐下了，就觉得气氛似乎不太对劲儿。他朝左右看了看，就见以他们这张桌子为分界，两边坐了两帮人，其中一边就是刚才他看到的那些镖局的人，身边还有不少其他人。而对面看着也是镖师的打扮，衣服上有四海镖局的图样，两边都带着兵刃。 这架势谈判呢？ 此时那两波镖师都目瞪口呆地看着突然杀上来吃饭的邹良和林业火，估计也觉得奇怪，他们一进来酒楼里的食客都跑光了，哪个不长眼的上来打扰他们谈事情。林业火刚才 从那间铺子里拿来了几块绣样子，拿出来往桌上一放，问邹良： 哎，这料子适合呆呆吗？ 邹良正走神，被林业火一问倒是回过神，随后无语地看他： 你准备给马做衣服？ 嗯，我要给呆呆换一块垫在马鞍子下面的垫子。小二，人呢？ 林业火边让邹良挑哪款好，边喊伙计。这时啊，站在楼梯口的伙计战战兢兢地上了二楼，抱着个茶盘也不敢过来。林业火抬头看到他，就对他勾了勾手指。这时就听到啪一声拍桌子的响声传来，那店小二吓得赶紧往楼下跑。林业火愣愣转脸看一旁，就听有个粗嗓门的人吼了一声： 哪来的不长眼的，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，赶紧滚。 邹良抬手扶额，觉得这话倒是适合说话那人。果然林业火微微地眯起了眼睛回头看，就见在对面坐了好几桌人，桌子后边还站了不少人，都带着武器。林业火刚才是没留意到，他虽说离开西域到中原混了有一段时间了，但大多数时候是跟着展昭他们的出巡队伍，要不然就是在开封。开封城里哪儿有这种江湖人站了酒楼谈判的事情，他也是没碰见过。这会儿一看架势就知道这帮江湖人不是吃饭来的，又回头瞧了一眼对面的江湖人，也是一样的气势汹汹，感情谈判呢？要说这帮江湖人也是平日横惯了，看到不顺眼的就呼呼喝喝，苏州府的百姓多半也是不敢招惹他们，碰到了都绕着走。林业火瞄了说话的人一眼没动，那大汉瞪圆了眼睛，可见刚才是谈得不怎么顺心，于是脾气都撒在这两个不长眼的路人身上了。 还不滚！ 林业火单手一托下巴，慢悠悠吐出一句话： 伙计，上菜。 楼梯上那几个伙计吓得直念佛，觉得这位公子大概是外族，不懂中原武林的规矩，这长得细皮嫩肉的，一会儿可别挨揍。见林焰火不知好歹，那大汉一拍桌子站了起来，他那一下内力用的还挺足，桌子都拍碎了，哗啦一下落下来一个桌角。这若是碰到个普通人铁定吓跑了，可他吓唬的是林业火。火凤似笑非笑，瞧了瞧两边的人，懒洋洋开口： 酒楼自然是吃饭的地方，不吃的滚出去。 邹良微微一挑眉，酒楼伙计们张大了嘴，双方谈判的也都傻眼了。那大汉就要走上来，但身边一个年轻人拽住了他，问对面四海镖局的人： 他是你们的人？ 四海镖局的人白了对方一眼： 陈镖头好大的气派，人家不过是误闯而已，客客气气请出去不就行了吗，何必呼呼喝喝。 邹良挑了挑眉，看了一眼这边四海镖的人，虽然不知道两帮人什么来头，不过显然四海镖局这边比较会做人。那位陈镖头压了压火气，对林业火一摆手： 没看见我们谈判呢，还不走，懂不懂规矩？ 这口气不是一般的欠揍啊。 不懂什么规矩啊，再说了你算哪根葱啊，轮得到你来定规矩？ 对面四海镖局的人有那么点看好戏的意思，好几个年轻人都忍笑。那位陈总镖头可不干了，抬手一个酒杯砸了过来： 敬酒不吃吃罚酒。 林焰火依然是保持着刚才优雅的靠着桌子的姿势没动，酒杯到了他跟前，身旁邹良一伸手，两根手指将飞到林焰火眼前的杯子夹住，放到了桌上。众人微微一愣，意识到这边这位红衣服的不知道什么情况，不过他身旁那个不说话的黑衣人功夫貌似不错。此时不少人都在打量林业火和邹良，仔细一看都倒抽了口凉气。这位外族听声音是男的，但是长得比女人还好看，眉浅艳，这是哪个族的？ 红发碧眸，肤如白雪，又穿一身红，七分似人，三分像妖。 当家的来了。 正这时，有站在窗边的人喊了一声，瞬间酒楼里的气氛紧张了起来，四周围鸦雀无声。很快楼下传来了脚步声，楼上的人屏气凝神，似乎是在等着。就在这一片寂静之中，邹良突然开口，对站在楼梯口的伙计说了一个字儿：“ 茶。” 伙计双目跟邹良的目光一对，吓了一激灵。这位一双眼睛看人的时候阴森森，跟狼目相仿。那伙计不受控制的就跑上来给邹良和林业火倒茶。这时楼下走上来了两个人，走在前边一个，一身黑色的长衫，灰色纱罩外袍，40多岁，有些派头；后边一个很年轻，20多岁，身材敦实，莽汉样子，手里拿着把大刀。两旁的镖师纷纷起身行礼。二人是谁？走在前边那个是二阎宫的副宫主严行义，二阎宫两个副帮主。昨天邹良他们见过严行明，这个严行义是第一次见。相比起严行明的严肃凶恶，严行义比较随和也圆滑。原本镖局的事情一直是严行明负责，不过他刚刚死了义兄，二阎宫公主怕他跟石虎堂的人打起来，于是就让严行义代替来谈判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